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1980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下，由全国听众对当时近年创作的歌曲进行了评选，选出15首歌曲，也就是群众喜爱的15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同在歌声中寻找久违的记忆。先来听当年的冠军歌曲《祝酒歌》。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敬你干一杯。胜利的誓约永难忘，杯中洒满心骨泪。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十月里像春雷，把一身酒举进杯，舒心的酒。豪情啊，胜过长江水，胜过长江水。锦绣前程当指引，万里山河今朝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展未来无限美，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往心头火，燃得斗志永不退。今天那唱一声礼酒，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为了实现自个先达，愿洒热血和汗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征途上战鼓擂，条条战线皆报废，待到理想化宏图，咱春晚美酒再相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春晚美 祝酒歌，无疑是那个年代最具影响、最有时代特征的歌曲，反映了人们精神焕发、欢欣鼓舞、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心情。这首歌是作曲家施光南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歌唱家李光羲的演唱保留曲目，恐怕也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收获。第二位的《妹妹找歌泪花流》和第12位的《绒花》，是当时著名电影《小花》中的两首插曲。随着影片的放映，这两首歌迅速传遍全国，立即大受欢迎。接下来送上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歌泪花流》和韩红演唱的《绒花》， 听听时隔20多年，两代人对歌曲的不同演绎和理解。 欢迎回来，继续欣赏1980年评选出来的群众喜爱的15首歌曲中的代表作品。再见吧妈妈，表现的是战士一一告别亲爱的母亲的动人情景。歌曲没有正面描述妈妈此时的思想感情和所作所为，但透过那低悬舒缓深情发自肺腑的歌声，使我们感受到每一位战士与母亲相互之间的恋恋不舍和深深祝福。无论是艺术上还是内容上，这首歌堪称歌唱母亲、歌唱军人的优秀歌曲。 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备好，部队要出发。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再来看望幸福的妈妈。我为妈妈擦去泪花。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看山茶寒暴雨寒，怎能让豺狼践踏？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盛开的茶花。假如我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你会看到美丽的茶花。山茶花会陪伴着妈妈。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再见吧，妈妈。妈 和《再见吧，妈妈》这首军旅题材歌曲类似，《泉水叮咚响》是一首欢快、流畅、浪漫、活泼的歌曲，以流向远方的泉水为载体，传递着对遥远军人丈夫或情侣的思念、牵挂和祝福。这首歌中有思念，但没有忧伤；有牵挂，但没有思虑；有祝福，但没有忘形。恰到好处地反映了思想者朴实无华、忠于爱情的内心世界。 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跳下了山岗，走过了草地，来到我身旁。泉水啊泉水，你到哪里？你到 永远在一道是电影《婚礼》的主题歌，当时这部电影很有名，有许多明星联袂出演，包括刘晓庆、张连文、姜敏、向坤等，故事情节也紧张感人，再加上由当时著名的歌唱演员朱鹏博演唱，扩大了这首歌的影响力。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翻唱版本。 亲爱的人啊，你可曾知道，有一颗心在为你燃烧。亲爱的人啊，你可曾知道，有一颗心在为你燃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好心情。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一会儿幸福一生。